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你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大家都爱喝茶，而且夏天的时候啊，天特别热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热天的时候喝点什么凉的、冰凉的东西啊，能够这个降温啊，舒服。实际上真的并不尽然， 越喝越渴。 对， 要是喝那个凉饮料啊、甜饮料啊、甜水啊、冰的呀、什么东西，你会发现它越喝越渴。这时候得喝点什么呢？这北京人啊，就得喝两口茶。 对， 特别是得喝两口茉莉花茶。这时候您要是品上个刚上市的新鲜的茉莉花茶，来一半缸子，微微的喝那么一点，发一点白毛汗，嘿，您就觉得这暑气全无啊，人就特精神、 舒坦了。而且呢，老喝凉的，太贪凉了，对身体也不好。 当然 啊，那刚才您说这个喝茶，夏天呢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哈。 对， 喝完了以后呢，出点白毛汗。 是， 但是有一点啊，就是北京人喝茶呢比较刁，爱喝茉莉花茶，这大家都知道。 是， 但是茉莉花茶也真的是有好坏之分，就是口味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今天跟大家说说啊，今天有口福。为什么赶着这么热的天儿，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回这茉莉花茶呢？因为啊，新茶上市，这一点对大家来说特别重要。因为茉莉花茶是什么茶呀？很多人说，哎，这个茶如果按中国的六大茶类，你说白茶、绿茶、黄茶、红茶、黑茶、乌龙茶，你来分呢？它算哪一类呢？它算作绿茶的再加工茶。它的茶的基础茶啊，咱们叫这个是用什么呢？用绿茶，当年的新绿茶做完之后呢，再赶紧用茉莉花进行一下印制和熏制，这时候抢出来的，这才叫茉莉花茶。所以呢，以绿茶为基础的茶，那首先喝的叫什么？鲜爽劲儿。 对， 你就得喝它那个鲜，喝新鲜，对吧？啊，越新鲜越好，越新鲜越好。那有人说了，这个绿茶不上市，咱明前时候清明的时候这个就上了吗？绿茶，我跟你说啊，过了春节，在什么广西那边，人家那个就有新的绿茶可以上市。而茉莉花茶，大家记住，此时此刻，此节此气，这才是真正它上市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叫做茶等花儿，因为这个花儿还没有成熟，花儿还没有到达它的黄金时刻，所以现在这个季节，广西横县茉莉花之乡那里的茉莉花盛开的季节到了。因为天真热的时候它才开呢，它的味道开始浓郁散发出来了，这时候再把好的绿茶的茶厅送到那里去，马上进行印制，印制后马上送到北京城，您这时候喝到的就是茉莉花的那一口新鲜，就是此时此刻才出现。所以这是真正的新鲜的茉莉花茶，新茶上市。您说什么重要的事说三遍是吧？新茶上市，新茶上市，新茶上市。 其实为什么要强调你是有理由的啊。那么刚才你也说了，这个茉莉花茶呢是用绿茶做茶青的、 是的、 因为绿茶本身是属凉的，再加上这个茉莉花呢是温的哈，温凉结合，夏天喝是再合适不过。 你说这才对。 另外呢，这个茉莉花茶呀，因为它是有富有香气的， 是 啊，所以有一些不良的商家，他可能用不是新茶做茉莉花茶， 对， 因为反正外表呢味道都是茉莉花的味道，那里边呢你这个绿茶是新是旧，有些人不懂， 是， 所以他就用陈茶做， 陈茶， 但是真正懂行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 马上。陈醋味就出来了、 没错，所以刚才您说我们今天是新茶，新茶，新茶， 新茶上， 所以新茶做的茉莉花茶那可真的是味道不一样， 那个香气呀、那个鲜爽的口感呀，我跟您说叫什么，咱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 对， 那么我跟您说，您拿这个鲜的茉莉花茶，新鲜上市的这个茉莉花茶，今年的新茶，您去跟去年陈茶一比，您马上会觉得这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嘴里那种芳香的感觉都不一样，那个新鲜的氨基酸呀，那个茶 茶里面的那种茶多酚的内含物质释放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新茶，再强调一遍是新茶，而且不但是新茶，今天呢我们还得选好茶青。您说这个中国产茶差不多13个成分都能够产茶，你都可以出绿茶，各有各的特色，但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绿茶茶青是您的老朋友，哪儿？四川青城山。 嗯， 别人说四川青城山的茶青就好吗？川茶是怎么样的？川茶呀，我跟大家这个讲一讲，中国啊有茶历史以来啊，在古书当中记载早的出现的这个茶的就是关于川茶，蜀地就开始有茶啊，所以这里的茶一直是非常非常有名，非常非常好的。你按陆羽茶经去说，哪里出好茶？乱石砾壤出好茶，高山云雾出好茶，四川青城山啊，终年的是云雾缭绕的，水气不散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容易出好茶。乱石砾壤呢，它是在山中的石头缝里所长的，都是石头，它不像江浙地区，我们说丘陵地带齐腰的那个叫台地茶茶园，那是大面积的出那种批量生产的茶。但是您在青城山当中，您在山里边，这个时候这个茶它的海拔更高，它的鲜爽度呀，它的口感呀，它的那个里边的内含物质呢是更加的丰富。然后再回来再跟大家说，青城山又是属于国家的景区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景区当中，一些化肥呀、农药啊、一些机械的这些生产手段是不允许进去的，所以在这边呢保证茶不受到更多的人工的干预和污染，保证这个茶在高山云雾当中去生长，终年云雾缭绕的，所以这里的茶叶就特别好。青城山的茶当年历来的时候也都是那直接快马进京城的啊，对吧？直接送到紫禁城里去享受的这样的一个好茶。所以我们今天用四川青城山刚刚下来这个茶青选的是什么呢？特级绿茶。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是选特级绿茶给您，然后做出来的这个抢先喝的新绿茶，这个刚刚上市。所以你看这个茶呀，任何一个产区，任何一个产地，包括北京，说任何一个字号里边，您去看，有300一斤的，有500一斤的，也有800一斤的，2000一斤的，分的是什么？不是看字号，不是看产地，看的茶的等级。这是客观的标准。咱们国家呢，关于这个茶的标准，比如说特级、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啊，是有非常紧的分的。比如特级当中，你比如印制的方法和手段，茶青的颜色、茶青的条索的肥硕度、茶等整个这个茶汤的颜色都有明确的规定。今天我们选的四川青城山的好绿茶，再用的是特级的茶青。送到广西横县，广西横县是现在中国的茉莉花之乡嘛？茉莉花为什么这时候盛开呢？它一定选正热的季节。 嗯， 我们叫午时采花，子时印茶，把这个啊青城山的这个绿茶特级茶青和这个花晃在一起，霍霍在一起，这叫做印制。这一印就是一宿，这么折腾一宿了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一印。 嗯， 那么这一印完了之后，茶缓一缓，缓缓乏，哎，醒醒觉，然后再二印。在三饮，在四饮，国家规定特级茶至少叫四饮一提，四饮一提，这么反复四次印制之后，再做一个提花的香气处理，所以这才能保证叫特级茶。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特级的青城山的茉莉花茶。 那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呀，就是青城的茉莉花茶， 是、 啊、新茶尝鲜组合。 哎，新茶。 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呢，了解我们北广购物的对这个茶叶并不陌生， 是 就是四川的青城的茉莉花茶，跟我们已经有好几年了， 口碑一直特别好， 口碑非常好。一般有些产品，比如说大家要不认的话，卖得不太好，一般我们就是淘汰了。 淘汰了 就换了， 我们找更好的。 对，但是这个青城山的茉莉花茶呢，跟我们好几年了， 是 证明大家呢对它是认可率非常高的， 接受了 啊。那么现在是大夏天的，大伏天的， 大夏天， 这个很多人呢，哎，尤其是北京人，愿意喝点茶啊， 哎， 这个消暑啊、纳凉等等的也挺好。所以我们又跟厂家呢进行了联络啊，给大家备了一些货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，咱们是茉莉花茶特级的，刚才你也提到了，是250克，等于呢是。半斤一桶 ， 半斤一桶。咱们给大家今天安排的是 归了包堆，给您买一斤送一斤，一共加起来是4大桶。 哦，4大桶， 4大桶，也就是2斤茉莉花， 两斤， 二斤茉莉花茶，还给您配俩礼袋，4桶吧，两桶一个礼袋。 你要是做礼物的话，这个拿茶叶是不会出错的。 对 的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这个罐跟以往我们那个。原来它那罐好像不太一样， 比原来那升级了， 升级了， 更好看，更豪华， 红色的现在， 哎，对，更带感，有那个让人一眼看着就打心里就开始喜欢这个样子， 没错， 所以呢，走亲访友拿着之后很漂亮。 嗯、 我们给大家这4大罐，2斤、 啊，市场上如果您单去买特级新的茉莉花茶，现在怎么也得600-700块钱一斤。 嗯， 咱们二斤茶今天给大家299块钱， 299元， 299， 价格挺合适， 很合适。 两斤，因为这个茶叶的品质在这儿。 对 啊，那如果大家呢想喝茉莉花茶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 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特级，咱们每次呢介绍茶叶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级别， 是 因为这个级别啊，并不是说我自己想说是什么级别就什么级别， 对， 不是，它在茶叶行业当中啊，它是有特别的规范和要求的， 明确得规定了特级茶。 哎， 您从选茶， 对， 到选花，到花的次数，到最后的味道，到它的外形，都得有明确的规定。 没错，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您说，茶叶怎么去分它的等级吗？ 嗯， 对吧？茶叶当中，第一，你得看采茶的是什么，你是叶子，你还是芽儿。芽儿就比叶子鲜的鲜爽度就更高。 嗯， 有人叫做行话里边叫做什么呢？有鳍有腔，腔是什么？上面那个芽儿，叶子鳍是什么？旁边那个叶子。您是选一芽两叶，一芽一叶，还是全是叶子？这完全就有区别。那么您像特级的茶，至少得有芽有叶，这才行，而且没有梗，对吧？这才行，就选茶。然后第二呢，选完茶之后呢，您在炒制过程当中，它不能是机器切的吧？不能是散的，不能是碎的吧？喝完是高碎，那是不行的。泡完之后，那个茶，茶汤的颜色应该什么样的呢？茶汤颜色应该是那种淡黄，带着一点点的绿，就像刚刚的春天出了那个柳树芽的那种颜色，淡淡的啊，这个是茶汤的颜色，但必须保证是透明的， 对， 真清凉，这茶汤的颜色这才够等级。然后您再说闻香啊，闻香当中不能闻出化学香来吧， 嗯， 一定是天然茉莉花的那个释放的香型，让您一闻的一开桶，茉莉花花香这种香气呢，让人就觉得心旷神怡，哎，能往脑子里面走。然后您再说这个特级茶要冲泡，咱北京人说泡泡茶，你得浸泡呀，茉莉花茶得浸泡，得适合啊，6-7泡，泡完不变味，对吧？这都是特级的一个要求。而更重要的是花，广西横线的一个茉莉花，像特级茶必须用头道花，这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真正特级，咱们带来是真正的青城山的，保证是特级绿茶，保证是真正四银一提以上的这个好茶品，您喝到嘴中杂味没有，清凉的，透亮的，看那个液底留在茶汤里面，那个液底那根根条索分明，个个是肥壮肥硕的那种的，喝着那个茶的内涵的那种物质，那种口感，那种芳香气完全非常足的，这茶喝完之后才对得起特级两个字，也才对得起说咱北广跟大家青城山茉莉花说了这么长时间，说了这么多年，一直大家对它的信赖。 没错，而且呢，这个重要说三遍啊，就是新茶， 新茶， 新茶，新茶啊！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青城的茉莉花茶的一个新茶尝鲜的组合。 是的 啊，咱们是250克，也就是半斤一罐， 哎， 给大家是4大罐。 是， 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出数，半斤一大罐的话呢，这罐还真不小啊， 罐 红红的大罐，特别的喜庆啊！ 哎， 您说您自己家里当口凉茶，或者说您当礼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咱们是250克4大罐，另外还赠给大家手提袋2个。 哎， 您是2罐可以装一个手提袋， 没问题 啊。咱们今天的价格呢，只要299元，那如果您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超级品牌日，8月25号至8月27号期间，在北广购物订购海参、红酒、茶叶类商品。